第67回，见土仪，平清思故里，闻密室，凤姐训家童。话说尤三姐自尽之后，尤老娘和二姐儿贾珍、贾琏等，俱不胜悲动，自不必说，忙令人盛殓，送往城外埋葬。柳香莲见尤三姐身亡，痴情眷恋，却被道人数句冷言打破迷关，竟自结发出家，跟随风道人飘然而去，不知何往，暂且不表。且说薛姨妈闻知香莲已说定了尤三姐为妻，心中甚喜，正是高高兴兴要打算替她买房子置家伙，择吉迎娶，以报他救命之恩。忽有家中小厮吵嚷三姐儿自尽了，被小丫头们听见，告知薛姨妈。薛姨妈不知为何，心甚叹息。正在猜疑，宝钗从园里过来，薛姨妈便对宝钗说道：“ 我的儿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你甄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，他不是已经许定给你哥哥的义弟柳香莲了吗？不知为什么自刎了，那柳香莲也不知往哪里去了。真正奇怪的是，叫人意想不到。” 宝钗听了并不在意，便说道：“ 俗话说得好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。前日妈妈为他救了哥哥，商量着替他料理，如今已经死的死了，走的走了，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，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。倒是自从哥哥打江南回来了一二十日，犯了来的货物想来也该发了，那同伴去的伙计辛辛苦苦的回来几个月了，妈妈和哥哥商议商议，也该请一请，酬谢酬谢才是，别叫人家看着无礼似的。” 母女正说话间，见薛蟠自外而入，眼中尚有泪痕，一进门来便向他母亲拍手说道：“ 妈妈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吗？” 薛姨妈说：“ 我才听见说，正在这里和你妹妹说这件公案呢。” 薛蟠道：“ 妈妈可听见说，柳香莲跟着一个道士出家了吗？” 薛姨妈道：“ 这越发奇了，怎么柳相公那样一个年轻的聪明人，一时糊涂就跟着道士去了呢？我想你们好了一场，他又无父母兄弟，只身一人在此，你该各处找找他才是。靠那道士能往哪里远去？不过是在这方近左右的庙里寺里罢了。” 薛蟠说：“ 何尝不是呢？我一听见这个信儿，就连忙带着小厮们在各处寻找，连一个影儿也没有，又去问人，都说没看见。” 薛姨妈说：“ 你既找寻过没有，也算把你做朋友的心尽了。焉知他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处去呢？只是你如今也该张罗张罗买卖，二则把你自己娶媳妇应办的事情倒早些料理料理。咱们家没人，俗语说的笨巧先飞，省得临时丢三落四的不齐全，令人笑话。再者，你妹妹才说你也回家半个多月了，小货物也该发完了，同你去的伙计们也该摆桌酒给他们倒倒乏才是。人家陪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，受了四五个月的辛苦，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担了多少的惊怕沉重。” 薛蟠听说便道：“ 妈妈说的很是，倒是妹妹想得周到， 我也这样想着。只因这些日子为各处发货闹得脑袋都大了，又为柳二哥的事忙了这几日，反倒落了一个空，白张罗了一会子，倒把正经事都误了。要不然定了明儿后下天请吧。 薛姨妈道：“由你办去吧。”话犹未了，外面小厮进来回说：“ 管总张大爷差人送了两箱子东西来，说这是爷各自买的，不在货账里面，本要早送来，因货物箱子压没得拿，昨货物发完了，所以今日才送来了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又见两个小厮搬进了两个夹板夹的大棕箱。 薛蟠一见说：“哎呦，可是怎么就糊涂到这步田地了？特特的给妈和妹妹带来的东西都忘了没拿了家里来，还是伙计送了来了。” 宝钗说：“亏你说还是特特的带的，才放了一二十天，若不是特特的带来，大约要放到年底下才送来呢。我看你也是诸事太不留心了。” 薛蟠笑道：“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吓掉，还没归窍呢。” 说着大家笑了一回，便向小丫头说：“ 出去告诉小厮们东西收下，叫他们回去吧。” 薛姨妈同宝钗应问：“ 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捆着绑着的？” 薛蟠便命叫两个小厮进来，借了绳子，去了甲板，开了锁看时，这一箱都是绸缎、绫锦、洋货等家常应用之物。 薛蟠笑着：“那一箱是给妹妹带的。” 亲自来开，母女二人看时，却是些笔墨纸砚、各色笺纸、香袋、香珠、扇子、扇坠、花粉、胭脂等物，外有虎丘带来的自行人、酒粒儿、水银罐的打筋斗的小小子、沙子灯、一出一出的泥人儿的戏，用青纱罩的夹子装着，又有在虎丘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，与薛蟠毫无相差。宝钗见了别的都不理论，倒是薛蟠的小像，拿着细细看了一看，又看看他哥哥，不禁笑起来了。因叫婴儿带着几个老婆子将这些东西连箱子送到园里去，又和母亲哥哥说了一回闲话，才回园里去了。这里薛姨妈将箱子里的东西取出，一份一份的打点清楚，叫童喜送给贾母并王夫人等处不提。且说宝钗到了自己房中，将那些玩意儿一件一件的过了目，除了自己留用之外，一份一份配合妥当，也有送笔墨纸砚的，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坠的，也有送脂粉头油的，有单送玩意儿的，只有黛玉的比别人不同，且又加厚一倍，一一打点完毕，使婴儿同着一个老婆子跟着送往各处。这边姊妹诸人都收了东西，赏赐来使，说见面再谢。唯有林黛玉看见他家乡之物，反自触物伤情，想起父母双亡，又无兄弟，寄居亲戚家中，哪里有人也给我带些土物？想到这里，不觉得又伤起心来了。紫娟深知黛玉心肠，但也不敢说破，只在一旁劝道：“ 姑娘的身子多病，早晚服药，这两日看着比那些日子略好些，虽说精神长了一点，还算不得十分大好。今儿宝姑娘送来的这些东西，可见宝姑娘素日看的姑娘很重，姑娘看着该喜欢才是，为什么反倒伤起心来？这不是宝姑娘送东西来，倒叫姑娘烦恼了不成？就是宝姑娘听见，反觉脸上不好看。再者， 这里老太太们为姑娘的病体千方百计请好大夫配药诊治，也未是姑娘的病好，这如今才好些，又这样哭哭啼啼，岂不是自己糟践了自己身子，见老太太看着添了烦愁吗？况且姑娘这病原是素日忧虑过度伤了血气，姑娘的千金贵体也别自己也看清了。 紫萱正在这里劝解，只听见小丫头子在院内说：“ 宝二爷来了。” 紫萱忙说：“ 请二姨进来吧。” 只见宝玉进房来了，黛玉让坐毕，宝玉见黛玉泪痕满面，便问：“ 妹妹，又是谁气着你了？” 黛玉勉强笑道：“ 谁生什么气？” 旁边紫鹃将嘴向床后桌上一努，宝玉会意，往那里一瞧，见堆着许多东西，就知道是宝钗送来的，便取笑说道：“ 哪里这些东西？不是妹妹要开杂货铺啊？” 黛玉也不答言，紫鹃笑着道：“ 二爷还提东西呢，因宝姑娘送了些东西来，姑娘一看就伤起心来了。我正在这里劝解，恰好二爷来得很巧，替我们劝劝。” 宝玉明知黛玉是这个缘故，却不敢提头，只得笑说道：“ 你们姑娘的缘故，想来不为别的，必是宝姑娘送来的东西少，所以生气伤心。妹妹你放心，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，与你多多的带两串来，省得你堂爷抹泪的。” 黛玉听了这些话，也知宝玉是为自己开心，也不好推，也不好认，应说道：“ 我任凭怎么没见世面，也到不了这步田地，因送的东西少就生气伤心，我又不是两三岁的小孩子，你也忒把人看得小气了，我有我的缘故，你哪里知道？” 说着眼泪又流下来了。宝玉忙走到床前，挨着黛玉坐下，将那些东西一件一件拿起来摆弄着细瞧，故意问：“这是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那是什么做的？这样齐整，这是什么？要他做什么使用？”又说这一件可以摆在面前，又说那一件可以放在条桌上当古董当好呢，一味的将些没要紧的话来厮混。黛玉见宝玉如此，自己心里倒过不去，便说：“ 你不用在这里混搅了，咱们到宝姐姐那边去吧。” 宝玉巴不得黛玉出去散散闷，解了悲痛，便道：“ 宝姐姐送咱们东西，咱们原该谢谢去。” 黛玉道：“ 自家姊妹这倒不必，只是到他那边，薛大哥回来了，必然告诉他些南边的古件，我去听听，只当回了家乡一趟的。” 说着眼圈又红了，宝玉便站着等他，黛玉只得同他出来，往宝钗那里去了。且说薛蟠听了母亲之言，急下了请帖，办了酒席，次日请了四位伙计聚一道齐，不免说些贩卖账目发货之事。不一时，上席让座，薛蟠挨次斟了酒，薛姨妈又使人出来致意，大家喝着酒说闲话，内中一个道：“ 今日这席上短两个好朋友。” 众人齐问是谁，那人道：“ 还有谁？就是贾府上的连二爷和大爷的蒙弟柳二爷。” 大家果然都想起来，问薛蟠道：“ 怎么不请连二爷和柳二爷来？” 薛蟠闻言把眉一皱，叹口气道：“ 连二爷又往平安州去了， 头两天就起了身的。那柳二爷竟是别提起，真是天下头一件奇事。什么是柳二爷？如今不知哪里做柳道爷去了。 众人都诧异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” 薛蟠便把香莲前后事体说了一遍，众人听了越发骇异。 应说道：“ 怪不得前日我们在店里反反复复也听见人吵嚷说，有一个道士三言两语把一个人渡了去了，又说一阵风刮了去了，只不知是谁，我们正发货，哪里有闲工夫打听这个事去，到如今还是似信不信的。谁知就是柳二爷呢，早知是他，我们大家也该劝他才是，任他怎么着也不叫他去。” 内中一个道：“ 别是这么着吧？” 众人问：“怎么样？”那人道：“ 柳二爷那样个伶俐人，未必是真跟的道士去吧，他原会些武艺，又有力量，或看破那道士的妖术邪法，特意跟他去，在背地摆布他，也未可知。” 薛蟠道：“ 果然如此，倒也罢了。世上这些妖言惑众的人，怎么没人治他一下子？” 众人道：“ 那时难道你知道了，也没找寻他去？” 薛蟠说：“ 城里城外哪里没有找到？不怕你们笑话，我找不着他，还哭了一场呢。” 言毕，只是长吁短叹，无精打采的，不像往日高兴。众伙计见他这样光景，自然不便久坐，不过随便喝了几杯酒，吃了饭，大家散了。 且说宝玉同着黛玉到宝钗处来，宝玉见了宝钗便说道：“ 大哥哥辛辛苦苦的带了东西来，姐姐留着使吧，又送我们。” 宝钗笑道：“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不过是远路带来的土沃，大家看着新鲜些就是了。” 黛玉道：“ 这些东西我们小时候倒不理会，如今看见真是新鲜物了。” 宝钗阴笑道：“ 妹妹知道，这就是俗语说的物离相贵，其实可算什么呢？” 宝玉听了这话，正对了黛玉方才的心事，连忙拿话岔道：“ 明年好歹大哥哥再去时，替我们多带些来。” 黛玉瞅了他一眼，便道：“ 你要你直唤说，不必拉扯上人。姐姐你瞧，宝哥哥不是给姐姐来道谢，竟又要定下明年的东西来了。” 说的宝钗宝玉都笑了，三个人又闲话了一回。因提起黛玉的病来，宝钗劝了一回，因说道：“ 妹妹若觉着身子不爽快，倒要自己勉强挣扎着出来走走逛逛，散散心，比在屋里闷坐着到底好些。我那两日不是觉着发懒，浑身发热，只是要歪着，也因为时气不好，怕病，因此寻些事情自己混着，这两日才觉着好些了。” 黛玉道：“ 姐姐说的何尝不是，我也是这么想着呢。” 大家又坐了一会子方散，宝玉仍把黛玉送至潇湘馆门首，才各自回去了。且说赵姨娘因见宝钗送了贾环些东西，心中甚是喜欢，想到 怨不得别人都说那宝丫头好，会做人，很大方，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。他哥哥能带了多少东西来，他挨门送到，并不遗漏一处，也不露出谁薄谁厚，连我们这样没时运的他都想到了。 若是那林丫头，她把我们娘儿们正眼也不瞧，哪里还肯送我们东西？ 一面想，一面把那些东西翻来覆去的摆弄瞧看一回，忽然想到，宝钗系王夫人的亲戚，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卖个好呢？自己便歇歇遮遮的拿着东西走至王夫人房中，站在旁边陪笑说道： 这是宝姑娘才刚给环儿哥的，难为宝姑娘这么年轻的人想得这么周到，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，又展样又大方，怎么叫人不敬服呢？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夸她疼她，我也不敢自专，就收起来，特拿来给太太瞧瞧，太太也喜欢喜欢。 王夫人听了，早知道来意了，又见她说的不伦不类，也不便不理她，说道：你自管受了去，给环哥玩吧。赵姨娘来时兴兴头头，谁知抹了一鼻子灰，满心生气，又不敢露出来，只得讪讪的出来了。到了自己房中，将东西丢在一边，嘴里咕咕哝哝自言自语道： 这个又算个什么呢？ 一面坐着，各自生了一回闷气。却说婴儿带着老婆子们送东西回来，回复了宝钗，将众人道谢的话并赏赐的银钱都回完了，那老婆子便出去了。婴儿走近前来一步，挨着宝钗悄悄地说道： 刚才我到林二奶奶那边，看见二奶奶一脸的怒气，我送下东西出来时，悄悄地问小红说，刚才二奶奶从老太太屋里回来，不似往日欢天喜地的，叫了平儿去，叽叽咕咕的，不知说了些什么，看那个光景，倒像有什么大事的似的。姑娘没听见，那边老太太有什么事？ 宝钗听了，也自己纳闷，想不出凤姐是为什么有气，便道： 个人家有个人的事，咱们哪里管的？你去倒茶去吧。 婴儿于是出来，自去倒茶不提。且说宝玉送了黛玉回来，想着黛玉的孤苦，不免也替她伤感起来。因要将这话告诉袭人，进来时却只有麝月、秋纹在房中。因问：你袭人姐姐哪里去了？ 麝月道：左不过在这几个院里，哪里就丢了他，一时不见，就这样找。 宝玉笑着道：不是怕丢了他，因我方才到林姑娘那边，见林姑娘又正伤心呢，问起来却是为宝姐姐送了她东西，她看见是她家乡的土物，不免对景伤情，我要告诉你袭人姐姐，叫她闲时过去劝劝。正说着，晴雯进来了，因问宝玉道： 你回来了，你又要叫劝谁？ 宝玉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。晴雯道： 袭人姐姐才出去，听见她说要到莲二奶奶那边去，保不住还到林姑娘那里。 宝玉听了便不言语。秋文倒了茶来，宝玉漱了一口递给小丫头子，心中实不自在，就随便歪在床上。却说袭人因宝玉出门，自己做了回活计，忽想起凤姐身上不好，这几日也没有过去看看，况闻贾琏出门，正好大家说说话，便告诉晴雯： 好生在屋里，别都出去了，叫宝玉回来抓不着人。 晴雯道： 哎呦，这屋里但你一个人记挂着他，我们都是白闲着混饭吃的。 袭人笑着也不答言，就走了。刚来到沁芳桥畔，那时正是夏末秋初，池中莲藕新残相见，红绿离披。袭人走着，沿堤看完了一回，猛抬头看见那边葡萄架底下 有人拿着掸子在那里掸什么呢？走到跟前，却是老祝妈。那老婆子见了袭人，便笑嘻嘻地迎上来说道： 姑娘怎么今日得功夫出来逛逛？ 袭人道： 可不是，我要到莲二奶奶家瞧瞧去。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 那婆子道： 我在这里赶蜜蜂。今年三府里雨水少，这果子树上都有虫子，把果子吃的巴拉流星的掉了好些下来，姑娘还不知道呢。这马蜂最可恶的，一嘟噜上只咬破三两个， 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头，连这一嘟噜都是要烂的。姑娘你瞧，咱们说话的空儿没赶上，又落上许多了。 袭人道：你就是不住手的赶，也赶不了许多。你倒是告诉买办，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，一嘟噜套上一个，又透风又不糟蹋。 婆子笑道： 倒是姑娘说的是，我今年才管上，哪里知道这个巧法儿呢？ 你又笑着说道： 今年果子虽糟蹋了些，味儿倒好，不信摘一个姑娘尝尝。 袭人正色道： 这哪里使得，不但没熟吃不得，就是熟了上头还没有供鲜，咱们倒先吃了。你是府里十老了的，难道连这个规矩都不懂了？ 老祝忙笑道： 姑娘说的是，我见姑娘很喜欢，我才敢这么说，可就把规矩错了，我可是老糊涂了。 袭人道： 这也没有什么，只是你们有年纪的老奶奶们，先别领着头这么着就好了。 说着，遂一径出了园门，来到凤姐这边。一到院里，只听凤姐说道： 天理良心，我在这屋里熬得越发成了贼了。 袭人听见这话，知道有缘故了，又不好回来，又不好进去，遂把脚步放重些，隔着窗子问道： 平姐姐在家里呢吗？ 平儿忙答应着迎出来，袭人便问： 二奶奶也在家里呢吗？身上可大安了？ 说着已走进来。凤姐装着在床上歪着呢，见袭人进来，也笑着站起来说： 好些了，叫你垫着，怎么这几日不过我们这边来坐坐？ 袭人道： 奶奶身上欠安，本该天天过来请安才是，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，倒要静静的歇歇，我们来了倒吵得奶奶烦。 凤姐笑道： 烦是没的话，倒是宝兄弟屋里虽然人多，也就靠着你一个照看他，也实在离不开。我常听平儿告诉我说，你背地里还惦着我，常常问我，这就是你尽心了。 一面说着，叫平儿挪了张褥子放在床边上，让袭人坐下。风儿端进茶来，袭人欠身道： 妹妹坐吧。 一面说闲话，只见一个小丫头子在外间屋里悄悄地和平儿说： 旺儿来了，在二门上伺候着呢。 又听见平儿也悄悄地道： 知道了，叫他先去，回来再来，别在门口站着。 袭人知他们有事，又说了两句话，便起身要走。凤姐道： 闲来坐坐，说说话，我倒开心。 一命平儿： 送送你妹妹。 平儿答应着送出来，只见两三个小丫头子都在那里屏声息气齐齐地伺候着。袭人不知何事，便自去了。却说平儿送出袭人进来，回道： 旺儿才来了，因袭人在那里，我叫他先到外头等等。这会子还是立刻叫他呢，还是等着？请奶奶的示下。 凤姐道：“ 叫他来。” 平儿忙叫小丫头去传旺儿进来。这里凤姐又问平儿：“ 你到底是怎么听见说的？” 平儿道：“ 就是头里那小丫头子的话，她说她在二门里头听见外头两个小厮说，这个新二奶奶比咱们旧二奶奶还作呢，脾气儿也好，不知旺儿是谁，吆喝了两个一顿说，什么新奶奶旧奶奶的，还不快悄悄的呢，叫里头知道了，把你的舌头还割了呢。” 平儿正说着，只见一个小丫头进来回说：“ 旺儿在外头伺候着呢。” 凤姐听了冷笑了一声说：“ 叫她进来。” 那小丫头出来说：“ 奶奶叫呢。” 旺儿连忙答应着进来。旺儿请了安，在外间门口垂手侍立。凤姐儿道：“ 你过来，我问你话。” 旺儿才走到里间门旁站着。凤姐儿道：“ 你二爷在外头弄了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 旺儿又打着欠儿回道：“ 奴才天天在二门上听差事，如何能知道二爷外头的事呢？” 凤姐冷笑道：“ 你自然不知道，你要知道，你怎么拦人呢？” 旺儿见这话，知道刚才的话已经走了风了，料着瞒不过，便又跪回道：“ 奴才实在不知，就是头里星儿和喜儿两个人在那里混说，奴才吆喝了他们两句，内中深情敌理，奴才不知道，不敢妄回，求奶奶问星儿，他是常跟二爷出门的。” 凤姐听了，夏子敬啐了一口骂道：“ 你们这一起没良心的混账王八崽子，都是一条腿儿，打量我不知道呢，先去给我把星儿那个王八崽子叫了来，你也不许走，问明白了他回来再问你。好好好，这才是我使出来的好人呢。” 那旺儿只得连声答应几个事，磕了个头爬起来出去，去叫星儿。却说星儿正在账房里和小厮们玩呢，听见说二奶奶叫，先唬了一跳，却也想不到是这件事发作了，连忙跟着旺儿进来。旺儿先进去回说：“ 星儿来了。” 凤姐儿厉声道：“ 叫他。” 那星儿听见这个声音，早已没了主意了，只得炸着胆子进来。凤姐儿一见便说：“ 好小子，你和你爷办的好事啊，你只实说吧。” 星儿一闻此言，又看见凤姐儿气色及两边丫头们的光景，早胡软了，不觉跪下，只是磕头。凤姐儿道：“ 论起这事来，我也听见说不与你相干，但只你不早来回我知道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你要实说了，我还饶你，再有一字虚言，你先摸摸你腔子上几个脑袋瓜子。” 星儿战兢兢地朝上磕头道：“ 奶奶问的是什么事？奴才同爷办坏了。” 凤姐听了一腔火都发作起来，喝命：“ 打嘴巴！” 旺儿过来才要打时，凤姐儿骂道：“ 什么糊涂王八崽子，叫他自己打，用你打吗？一会子你再个人打你那嘴巴子还不迟呢。” 那星儿真个自己左右开弓打了自己十几个嘴巴。凤姐儿喝声站住，问道：“ 你二爷外头娶了什么新奶奶旧奶奶的事，你大概不知道啊。” 星儿见说出这件事来，越发着了慌，连忙把帽子抓下来，在砖地上咕咚咕咚碰得头山响，口里说道：“ 只求奶奶超生， 奴才再不敢撒一个字的谎。 凤姐道：“ 快说。” 星儿直觉觉地跪起来回道：“ 这是头里奴才也不知道，就是这一天，东府里大老爷送了病，一路往甄大爷庙里去理银子，二爷同着荣哥儿到了东府里，道上爷儿两个说起甄大奶奶那边的二位姨奶奶来，二爷夸她好，荣哥儿哄着二爷，说把二姨奶奶说给二爷。” 凤姐听到这里，使劲啐道：“ 呸！没脸的王八蛋，他是你哪一门子的姨奶奶？” 星儿忙又磕头说：“ 奴才该死。” 往上瞅着不敢言语。凤姐儿道：“ 完了吗？怎么不说呢？” 星儿方才又回道：“ 奶奶恕奴才，奴才才敢回。” 凤姐啐道：“ 放你妈的屁，这还什么恕不恕了，你好生给我往下说，好多着呢。” 星儿又回道：“ 二爷听见这话就喜欢了，后来奴才也不知道怎么就弄真了。” 凤姐微微冷笑道：“ 这个自然嘛，你可哪里知道呢？你知道的只怕都烦了呢。是了，说底下的吧。” 星儿回道：“ 后来就是荣哥给二爷找了房子。” 凤姐忙问道：“ 如今房子在哪里？” 星儿道：“ 就在府后头。” 凤姐儿道：“ 啊。” 回头瞅着平儿道：“ 咱们都是死人呐，你听听。” 平儿也不敢作声。星儿又回道：“ 甄大爷那边给了张家不知多少银子，那张家就不问了。” 凤姐道：“ 这里头怎么又拉扯上什么张家李家来呢？” 星儿回道：“ 奶奶不知道，这二奶奶。” 刚说到这里，又自己打了个嘴巴，把凤姐儿倒怄笑了，两边的丫头也都抿嘴儿笑。星儿想了想说道：“ 那甄大奶奶的妹子。” 凤姐儿接着道：“ 怎么样，快说呀。” 星儿道：“ 那甄大奶奶的妹子原来从小有人家的，姓张，叫什么张华，如今穷的带好讨饭，甄大爷许了他银子，他就退了亲了。” 凤姐儿听到这里点了点头，回头便往丫头们说道：“ 你们都听见了，小王八崽子，头里他还说不知道呢。” 星儿又回道：“ 后来二爷才叫人裱糊了房子取过来了。” 凤姐道：“ 打哪里取过来的？” 星儿回道：“ 就在他老娘家抬过来的。” 凤姐道：“ 好吧嘞。” 又问：“ 没人送亲吗？” 星儿道：“ 就是荣哥还有几个丫头老婆子们，没别人。” 凤姐道：“ 你大奶奶没来吗？” 星儿道：“ 过了两天，大奶奶才拿了些东西来瞧的。” 凤姐儿笑了一笑，回头向平儿道：“ 怪到那两天二爷称赞大奶奶不离嘴呢。” 掉过脸来又问星儿：“ 谁服侍呢？自然是你了。” 星儿赶着碰头不言语。凤姐又问：“ 前头那些日子说给那府里办事，想来办的就是这个了。” 星儿回道：“ 也有办事的时候，也有往新房子里去的时候。” 凤姐又问道：“ 谁和他住着呢？” 星儿道：“ 他母亲和他妹子，昨儿他妹子个人抹了脖子了。” 凤姐道：“ 这又为什么？” 星儿随将柳香莲的事说了一遍。凤姐道：“ 这个人还算造化高，省了当那出名的王八。” 银又问道：“ 没了别的事了吗？” 星儿道：“ 别的事奴才不知道，奴才刚才说的 字字是实话，一字虚假，奶奶问出来只管打死奴才，奴才也无怨的。 凤姐低了一回头，便又指着青儿说道： 你这个猴儿崽子就该打死，这有什么瞒着我的？你想着瞒了我，就在你那糊涂爷跟前讨了好，你新奶奶好疼你。我不看你刚才有点惧怕，不敢撒谎，我把你的腿都给你砸折了呢。 说着喝声： 起去。 星儿磕了个头才爬起来，退到外间门口，不敢就走。凤姐道： 过来，我还有话呢。 星儿赶忙垂手静听。凤姐道： 你忙什么？新奶奶等着赏你什么呢？ 星儿也不敢抬头。凤姐道： 你从今日不许过去，我什么时候叫你，你什么时候到，迟一步你试试。出去吧。 星儿忙答应几个事，退出门来。凤姐又叫道： 星儿。 星儿赶忙答应回来。凤姐道： 快出去告诉你二爷去，是不是啊？ 星儿回道： 奴才不敢。 凤姐道： 你出去提一个字儿，提防你的皮。 星儿连忙答应着才出去了。凤姐又叫： 旺儿呢？ 旺儿连忙答应着过来。凤姐把眼直瞪瞪的瞅了两三句话的功夫，才说道： 好旺儿，很好。去吧，外头有人提一个字儿，全在你身上。 旺儿答应着也出去了。凤姐便叫倒茶，小丫头子们会意都出去了。这里凤姐才和平儿说道： 你都听见了，这才好呢。 平儿也不敢答言，只好陪笑。凤姐越想越气，歪在枕上只是出神，忽然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便叫 平儿来。 平儿连忙答应过来。凤姐道： 我想这件事竟该这么着才好，也不必等你二爷回来再商量了。 未知凤姐如何办理，下回分解。